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多数时间都在吃和睡中度过，小五的身体长胖了一圈，身上的生命气息也已经变得更加浓郁，在他那闪亮的毛根部已经泛出了淡淡的金色。相思断肠红乃是仙草中的极品，虽然它不能夺回小五的魂魄，但也对小五这本体不断进行着改造。论生命气息之强，此时小五虽然只是兔子形态，但已经不逊色于万年神兽了，这无疑为他将来的复活做好了基础准备。唐三轻轻地抚摸怀中小五的毛，低声对他说道： 对不起了小五，这些天委屈你了，都没晒过太阳，以后我一定注意。 在阳光的照射下，泰坦脸上渐渐显现出几分疲惫，他虽然修为深厚，但毕竟已经步入了老年。 小三，你觉得我那个增强诸葛神弩的计划怎么样？ 从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，但要是改造的话，您那合金的成本可不低啊，比铁金还要高上几倍，但具体威力现在还不好说。改造的不只是弩机，弩箭也同样要改造，不然的话喷射威力再强，射出的弩箭经受不住碰撞也没用啊。 嘿嘿，这是肯定的。我已经有了想法，不但要把弩箭也改成合金呢，而且啊，我还打算在上面雕出血槽，就按照你那穿骨针的设计，这样一来穿透力就能发挥到最大程度。我看别说是四五十级，到时候就算是对六十级的魂师都能产生足够的威胁。 那这么一来，您接下来是不是要说咱们孔雀翎的材质也用您这种合金代替啊？ 这样好像不行吧，我这合金的重量实在无法和黑纹铁相比，要是替代的话在冲击力上就会不足，毕竟孔雀翎需要同时容纳的暗器高达365枚，单体的重量还是十分重要的。 诸葛神弩的改造不是不可以，但制造起来就更加困难。我认为原本的诸葛神弩还要保存，毕竟想要大规模生产，单体的造价就不能太高。合金版诸葛神弩我们也可以研究一下，但是超过50级以后，魂师每提升一级，实力都有质的变化，恐怕诸葛神弩改造后所能产生的杀伤力不会像您想象的那么好，但对付50级左右的魂师应该问题不大。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，等我们试过了再说吧。 虽然诸葛神弩的提升空间有限，但听您刚才这么一说，我倒有个新的想法。孔雀翎制作困难的原因除了内机，大部分都集中在那12种神针之上，神针体积小，制作要求又极为精细。我想我们不但可以按您所说的那样将诸葛神弩的弩箭改成穿骨针，也同样可以改成其他几种针，只不过将针变成了箭，体积增大后制作起来就容易多了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拥有12种不同版本的诸葛神弩，再加上合金增强的射力，也就更能给人出其不意的打击效果。 嘿，好小子，这主意好，回头我们好好合计一下。这样一来我们的诸葛神弩可就不那么单一了。哎呀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，通过使用不同的弩箭，威力和特性就会产生变化，制作的时候只需要调整射槽就可以了。要是12个不同版本的诸葛神弩同时射，不就是增大版的孔雀翎吗？或许不如孔雀翎短距离弹射威力那么强，但射程却更远，在对付大规模敌人的时候效果肯定会更好。 站在一旁的泰隆还有听得目瞪口呆的马红俊，此时心中都升起了一丝无奈，他们从唐三和泰坦眼中又看到了火热的光芒。 完了，看来前面这马车还要坐下去，他们这一老一少的怎么一说到暗器就跟疯了似的。 胖子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，天才和疯子从来都是一线之隔的。 组长，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。 是啊，是啊， 此话一出，众人都不禁笑了起来。 那些随着泰坦参加这次聚会的荔枝一族族人不禁啧啧称奇，他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老族长如此开心的样子了。他看着唐三那亲热劲儿，简直比看到泰龙还要强上许多，那正牌的孙子早就被他忘到脑后了。此时上车检查的士兵已经走了下来，目光从唐三等人身上闪过，其中一名士兵道： 你还有你们，把身上的魂导器都交出来，我们要检查你们是不是带了违禁的物品。 边防什么时候有这规矩了？从来没听说过哪里会检查魂导器的。 魂导器这种东西一般只有贵族和魂师才能拥有，用来携带自身重要的物品又岂会随便示人。说话的士兵哼了一声，抬手一挥，顿时边防站的士兵呼啦啦一下全部围了上来，上百名士兵顿时一副弓上弦刀出鞘的样子，将两辆马车和唐三等人全部围在其中。说话的那名士兵似乎是队长。 哼，这里的事老子说了算，以前没听过这规矩是吧？现在听到了，赶快交出你们的魂导器，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 行啊，胆子挺肥啊，敢动到我头上来，我倒要看看你们今天怎么收了我们的魂导器，给他们看看我们是什么人。 包括泰龙在内，五名荔枝一族族人同时应和一声，浓郁的魂力从泰龙他们身上骤然爆开，瞬间膨胀的身体就像是气吹的一样，恐怖的肌肉撑裂了上身的衣服，本就高大的他们眨眼间就展现出了恐怖的力量气息。荔枝一族乃是纯力量魂师，力量之恐怖在同等级魂师中无人能出其右。唐三若有所思地看着这些士兵，脑海中念头连动。 一般来说，边防检查虽然严格，但也绝对没到要检查魂导器的程度。能够拥有魂导器的虽然可能是贵族，但也可能是魂师。难道这些士兵就不怕遇到的是魂师吗？不对，这其中定有缘由。 哟，这么多魂师啊，四个魂王一个魂宗，难怪敢拒绝检查。但是你们知不知道，拒绝边防检查强行冲关格杀勿论这个规矩呢？ 三个人摇头晃脑地从旁边的营房中走了出来，看到这三个人，之前那名士兵队长顿时如释重负地长出了口气，快步跑上前去，低头向三人说着什么。这三个人虽然也穿着士兵的衣服，但看上去穿得有些歪斜，年纪都在50岁以上，如果非要形容他们的相貌，那只能说是要多猥琐有多猥琐。说话的是一名身材微胖的中年人，皮肤呈现出黑黄色，看上去有点像是个大妈，细声细气的说话时还比出个兰花指，怎么看怎么别扭。中间的中年人相貌在三人中还算好的，身材也是最高的一个，乱蓬蓬的头发垂到肩膀，酒糟鼻，小眼睛，眼泡肿得像金鱼似的，一看就是酒色过度的样子。右侧那个中年人样子最猥琐，身材瘦长，面部尤其消瘦，歪着嘴，晃着肩膀，嘴角处叼着根黄瓜粗细的雪茄，一边抽雪茄一边摇头晃脑的样子让人看到想抽的。看到这三个人，众人不禁眉头大皱，很显然这三个家伙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但他们在五名魂师产生的魂力面前还算从容，这就证明他们也是魂师。唐三和马红俊对视一眼，两人的神情都变得有些古怪，尤其是马红俊脸上神色变得极其怪异，那是一副想笑又强行憋着的样子。就连唐三怀中的小五一双红眼睛也落在了最左侧那人的身上，虽然眼中没什么情绪，但却在不断地眨着眼睛。很快，三名猥琐中年人已经走上前来。 闹事儿是吧？魂师又怎么样？想要从这里过，就留下你们魂导器里的东西，别跟老子讨价还价，不然 连你们命都留下来。 一边说着，三股魂力波动同时从三人身上释放出来。最左侧的这家伙身上涌出一股暧昧的粉红色色泽，紧接着一个粉红色的东西已经出现在他头顶处，看上去像是两个罩子，都是圆形的，落在他头上要多怪异有多怪异。他身上的魂环也同样是五个，一白一黄三紫，虽然魂环配置不怎么样，但看上去他却自傲得很。中央的猥琐中年人也很怪异，在武魂的作用下，他的脖子突然变长，嘴部前探变长，双肩上长出了无数白色的羽毛，张开手臂，肚子变得很大，只有那双肿眼泡还是原来的样子。从武魂角度上来看，右侧的中年人还算是最正常的，手中多了一把刀，却是短刀。中央和右侧这两名中年人身上的魂环都是六个，配置也差不多，比左侧的中年人多出一个黑色的万年魂环，竟是两名魂帝。难怪他们面对四魂王一魂宗的对手毫不在意，原来竟是有些实力的。泰坦怒哼一声，虽然真动起手来己方未必会输，但看对方那嚣张猥琐的样子，他忍不住了，就要施展武魂，让那三个猥琐的家伙看看谁的实力更强。但是他却被唐三拦住了。 这件事就让我和胖子处理吧，我们和左边那家伙也算是有点夙愿了。胖子，交给你了。 别看对手是三个人，而且有两个魂力还在马红俊之上，但有唐三给他压阵，还有什么可怕的呢？马红俊早已经等不及，一个箭步就迈了出去。 哼，不乐，还认得小爷吗？ 最左侧的魂师被马红俊叫出名字，顿时愣了一下，嚣张的气焰也减少了几分。原来，眼前这三个家伙正是当初的猥琐三剑客。最左侧阴阳怪气的就是曾经和马红俊争风吃醋，最后被烧掉了关键部位的不乐。中间的那个家伙叫老鹅，最右侧的是天涯。这三块料凑在一起，那猥琐之气足以惊天地泣鬼神。正是因为他们的猥琐龌龊，没有宗门肯收留他们。这不，不久前，三个家伙想了个生财的办法，凭借着魂师的身份加入军队，就在这边防站发起了财。不论是什么人，只要从这里过，都要被他们扒层皮。三个人的魂力等级不低，就算遇上普通的魂师，也能搞定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